且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琦。我们在今天将要听到的是 U Radio 中国观察家请到的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熊伟的访问。那在昨天我们听到了熊伟对于他自己的这个最佳人大编外代表很多经历的一个表达，他之前是应该有十年的时间，每年都给这些人大代表，正牌的人大代表出谋划策，听上去有一点像是中国师爷和西方说客的一个混合体。那熊伟自己也曾经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过这个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海淀，北京的海淀区，圆明园附近他居住的这一个非常有趣的城中村的这个选区进行一个参选，很可惜没有选上。我们来听听他对于这一段故事的表述。接下来听到的是熊伟访谈的第二部分。 他们是记者， 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公正地去阐述事实。 法学家， 以宪政来治国是唯一的出路。 选举专家， 希望更多的人都认识到人代表选举的重要性，认识到选举是民主的基础，然后去推动选举。 言论、宪政、选举，直击中国最敏感的部位。 整线节目以及网络专题重磅出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系列， 重新打量这个国家。 敬请关注三 D 化新闻及凤凰 U Radio 网页专题。 一共有五个，然后政治候选人有两个，政治候选人两个，那就按照得票多少呢，那我就不用跟别人争呢，那肯定他都按照得票多少这个列为政治候选人，你那有道理嘛，那我就是要求你这个，要开会，比如说按选举法的规定，他就各个选民小组酝酿协商。推荐政治候选人，那么我就要求我们的居委会我要开会，我说我要推荐我自己，按照选举法的规定，但是我们这边还挺好的，还支持我配合我， 他们开会了， 真的开会，然后我就说我怎么样，请大家来投我的票，然后呢安排好了嘛，这个人说我们要投谁的票，这个人叫王国平嘛，都安排好了嘛，我们要投他的票，他在我们福建门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样，王国平表态，我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怎么样，我怎么好等等，然后好了， 您怎么说呢， 我就说要大家来支持我呀，我希望我能够成为政治候选人的，我说我当成政治候选人能够为大家做哪些事情呢，一二三四啊， 王国平也说他能做事，您也说您能做事， 对呀， 那您怎么样让大家来更相信您一点，你有试着跟王国平辩论吗， 这个不是说是这个辩不辩论的问题，因为他叫去的一些人都是居民小组长，都安排好的人，是吧，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走形式，但是我们比较较真， 你也参加了这个形式， 这是我要求这样办的，我既然参选我就把每一步都要全部都要走到，都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来，后来那就投票嘛，就是这个写票，选委还是选王国平，那么有的居民，妈我就要选熊伟，怎么样，妈我们就要需要熊伟这样的人， 您得了几票， 我不知道，他票他不没有， 为什么不公布票的结果呢，不是应该投票，那选举总要公布票数的呀， 他这个也我也知道，我大多数的人都是他们的人的， 但是您说您的走，即使知道他是走过场，您都要参加一个过场，但是为什么最后票数又不看呢， 我的场面上一看你就知道了嘛，每个人的说话你就听到了嘛，公开站在支持你的人就了几个人嘛，是吧，那你也就没有必要你再去刨根问底去问多少票了嘛，是吧，后来成为两个政治候选人确定之后，那么我就要求按照选举法的规定，政治候选人是要向选民和选民见面， 对， 那我就要求和我就要求和跟政治候选人见面， 先开始，哎呀，这个时间太紧了，那我说，那这个按照行政法办吧。哎，还真的真的专门还组织了会， 嗯， 哎，整个选区的人，这个代表等等都去了，那么我也参加了，哎，在街道里面吧，街道选举办的还对我还非常客气，那么我就讲了，我说我们，第一个，我投你一票。第二个，我希望你当选之后要到我们这个社区来，或者我们这个社区脏乱差，我得看看马路上那个建筑垃圾堆到马路边，你刚才也看到建筑垃圾堆到马路边上，或者造成交通堵塞等等等等。我也跟他说，我说，你选上了，我很支持你，我也会投你的票。但是以后你如果不为我们选民服务，那么我就按选举法的规定，联合50名选民来罢免你，就当面说的。 他怎么回答的？ 他就说肯定那个人他们都是精心设计好了，精心设计好了的，跟推出来的人是一个民主党派的， 嗯， 高级知识分子，女性， 基本上符合了，就加上少数民族的话就符合无知少女的， 是吧，这种人就说这个形象是比较中间的嘛，是吧，不是一个党员官员的，我是一个独立候选人的，是吧，这样的话。那个人也还不错，跟他聊了一下，也不是那种像那官员的很坏的，所以我都不好意思去罢免他。 嗯，他最后选上了。 选上了，肯定他选上了。他是圆明园那个大选区嘛，圆明园差不多有两千选民吧。 嗯， 那肯定都做好工作了，都要去这个投他的票。 嗯， 早就做好工作。 中国观察家，那整个参与下来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感受挺好啊，特别是我也在帮助很多人参选嘛。 嗯，但是您也说了，很多时候您知道是走过场，他们明显有支持的人，你也感觉 那也无所谓啊。你本身就是在竞选嘛，不可能别人抬着轿子让你去当选嘛。 您不会觉得不公平吗？为什么有的？ 我不觉得没有什么多大的不公平，对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因为你本身的一个你的实力就不如别人， 您觉得这个实力是什么？ 啊，别人那么多人去帮他去选上， 嗯， 然后目的就是不让你选委选上，那动员了多少人？ 那您刚刚说这是政府帮他们动员？ 啊，对呀，他们就代表政府啊，我代表民间呢，啊，是吧？他们就代表共产党啊，我代表老百姓呢，啊，是吧， 嗯？ 他们肯定是要选到他们的人呢，啊， 嗯， 那么他们就把很多人全部来动员起来，动员了不知道多少人。 嗯， 包括推荐那个候选人的时候，那几乎每个人都要你签名， 嗯， 就把那个名字全部都签光他，你选我就没得签了， 嗯， 所以这个我不觉得是不公平，只是怪你自己的能力不够， 嗯， 你所以说你这个我觉得是要辩证的看待，因为你本身你就要知道你竞选，你就是在跟那个组织在竞争， 嗯， 是吧？ 嗯。 这个是正常的，包括以后也一样的，他肯定是一个政党一个组，他肯定推出他们的候选人，支持他们的人，他不会去支持你的， 嗯， 那我们自己实力不够嘛，我就说呢，我当时也算的话，如果要帮助这些人获得选民资格证，或者给他们提供，请别人给他们提供路费，他们回家去办，或者你自己找人去给他们办那个选民资格证， 嗯， 一类事情，那是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物力。没人，没几个人帮助我，我都自己这边找了两个人， 算您的竞选助理， 一方面做了个图书管理员，一方面做我的竞选助理，所以大家都不动。 竞选助理有薪水吗？ 肯定有啊，他说这个图书管理员以这种身份吧。 可以透露一下多少钱吗？ 很少，2000。 是您自己出的吗？ 对呀， 啊，您自己每个月掏2000块钱给两个人4000块钱。 这有几个月吧，就几个月的时间吧。 嗯 嗯，差不多很快半年。 明知道选不上还愿意，这个4000块钱一个月，几个月也不少了，也可能要上10000块钱了。 那肯定，这个花了很多钱。 嗯， 那你这个觉得无所谓，你这个你本身就是想为国家为这个社会进步，为国家进步做一点事情嘛，所以你这个不能够去考虑那么多。你如果说是把钱看得很多，你就不去做这些事情嘛，你就赚钱做生意去嘛。 那您会觉得，如果您有更多的资源的话， 嗯， 比如说假设您 有很多钱， 嗯， 您可以雇很多人帮您做这个事情， 嗯， 您就可以竞选的上面，即使您是作为一个独立候选人。 我如果说有100万，我可以说90%选得上。 有100万就可以90%在圆明园这个选区选得上。 对，或者是更少一点，30万都够。 30万。 对呀， 嗯， 我就是说呢，我们这个选区一共才是2000多人，不到3000人。那么我就说，我要帮助这些在这个地方的， 嗯， 这个居住，超过1年以上的人， 嗯， 他们都能够获得办理选民资格， 嗯， 你只要有帮2000个人就够了， 嗯， 是吧？ 选上了圆明园选区之后，再上一级是海淀区吗？ 不是不是，他就是圆明园选区，就是海淀区的人的代表嘛。 啊， 嗯， 就是海淀区，海淀区之后就进入北京市了。 对，那就基本上就是比较明，还是间接选民。 您有算过，如果您要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选到全国人大代表这届，要花多少钱？ 不可能。 花多少钱都不可能。 花多少钱都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那是全国性的。因为你比如说你的海淀区的代表，你要是保证你能够选上北京市的人大代表，那么就是要你海淀区的人大代表要有1半以上支持你， 嗯， 这个不是用钱能够办得到的事情。那么你就希望有更多的人是像我们这样的，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是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像以前我们还是竞选上的， 嗯， 那么这些人他们才有可能受到压力的时候他不退，他可能投你的票， 嗯， 这不是钱的问题了。 您选上的可能建立在有很多的独立参选人一起选，啊，然后大家会互相支持。 对呀，啊，那你说这就不是钱的问题了，你最主要是要有能力问题。你说你这个，你这么多独立，就北京是大概在微博上表态参选大概有几十个人， 嗯， 但是真正坚持到最后的也就10几个人。 远远不够， 然后真正的做了行动的这个10个人都不到，因为我是没了解每个人的情况的，因为我是每个人都得跟我联系，还有一点原因，因为我看到了我的那些参选，然后后来也去参选了， 嗯， 等等，那么就说大家都不愿意， 大家都不愿意，因为觉得没有希望， 不是没希望，大家都 唉，明知道选不上，而且我可能还搭上像您这样花几万块钱，这不是打的水漂吗？ 不能简单的这样说。你比如说你在大学里面是很有希望选上的， 嗯， 大学里面学生多啊，大学生多啊。你比如说乔木，他不是差一点不就选上了吗？ 北外的， 那你说北大、清华其他一些地方，你努力的去选，还不是有可能？ 嗯， 你看北外的就没有几个人支持，就是老师就没有几个人支持他乔木， 嗯， 就连展江的人都没有支持他，说的反正说他的压力也很大，怎么样？等等等等。这每个人都在自我，这是自我给 各自为政， 不是这个自我恐惧吧？ 自己吓自己， 哎，自己吓自己，都说哎，我如果帮他选的会怎么样啊？等等等等等等， 嗯， 哎，然后一番又去骂共产党， 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不是他骂共产党，我觉得他们就不好的，要不然就别吃共产党的那碗饭， 嗯， 然后另外一个一方面讲，就真正竞选能代表的没有一个。受到了很严厉的打击， 嗯， 有些人就北京的有批拆迁户，他们受到了一些打压，但他们不是竞选人代表，他们是希望通过竞选人代表的形式能够获得社会的关注，然后来解决他们的一些拆迁的一些等等问题，所以他们就你问他们这些人，你在里面的选区发了多少宣传单， 嗯， 所以说我现在判断你是不是独立候选人，我就第一个问你，你发了宣传单没有，最简单的问题，你不宣传单子你都不发，你说你是独立候选人，我这就有怀疑了，你说是不是？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节省钱的一个办法。 嗯， 这一张单子，这一张就是几毛，一毛多钱。 嗯， 哎，你印个10000张，也就是1000多块钱，是吧？你发10000张，几乎这个你这个选区的人都知道你了，而且你不要给自己找很多理由，说什么他们。怎么哎呀，他不让我发呀，怎么样啊？等等，不让我贴啊，贴了我撕掉了吧？你为什么要贴啊？你为什么不发呀？我打的合肥打的很多，也在打了一天之后，也是要我把它撤掉的。但是我毕竟打了一天呢，是吧？ 嗯。 啊，而且然后这个看的也是对的，他不让你打，你就别打。 嗯。 你真的就你不撤，他半夜给你撕了，还不得撕了？ 嗯。但是按照这样的情况，您明年还继续选吗？ 夏季肯定选的。 明年选觉得会 下一届 下一届 下一届的希望会比这一届大一点吗？ 肯定啊，这有经验了嘛。 有经验了。 嗯，有经验，然后我们要努力推动那个选举制度完善嘛。 嗯，那您有给自己预测过吗？这样选几届可以选上？ 不要这样去想，我们说希望更多的人都认识到人代表选举的重要性， 嗯， 认识到选举是民主的基础，哎，然后去推动选举。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熊伟谈自己独立参选的经历。那熊伟在许多海外媒体上更受到关注的一份经历，他就是在乌坎村，在广东汕尾的乌坎村这一场不仅仅是全中国乃至到香港乃至到台湾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有关注的乌坎的民主选举的事件，他在当中是全程参与，因此在今天三地化新闻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的最后一节当中，我们将会听到熊伟来谈他的 记者。 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公正地去阐述事实。 法学家。 以宪政来治国是唯一的出路。 选举专家。 希望更多的人都认识到人代表选举的重要性，认识到选举是民主的基础，然后去推动选举。 言论、宪政、选举，直击中国最敏感的部位。 整线节目以及网络专题重磅出击。 凤凰 U Radio 中国观察家系列 重新打量这个国家， 敬请关注三地化新闻及凤凰 U Radio 网页专题。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我们在进入今天中国观察家熊伟谈乌坎的最后一部分之前呢，先预告一下今天全媒体的互动话题。那在香港最近两个星期持续的货柜码头工人的罢工行动啊，可以说已经正在上升成为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上周呢，我们注意到有几位从北京大学坐了很长时间火车的大学生，北大的几位社会学系的学生出现在了码头工人罢工示威的现场，并且举出了横幅支持工友的这个抗争行动啊。确实在香港的一个听上去有点本地的这么一个工潮的事件获得了内地北大学生的支持，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康运，在12:30之后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看法。那么在此之前，我们继续来听熊伟谈他在乌坎整个事件中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乌坎村今时今日的这个现状可以说离当时大家想的目标还差得很远。那么熊伟作为全程的参与者究竟是怎么看的？ 在农村，人的代表选举的基础就是村民村会选举，你把村会选好了，一个村里把村会选好了，你选人的代表就没有问题。你像乌坎，他下一次选人的代表的时候肯定不会出问题，肯定得选老百姓这边的人。 说到乌坎、 嗯、 您在乌坎的这个事件当中参与了很多、 嗯、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乌坎的情况并不好、 嗯嗯、 乌坎选这个乌坎之前的问题基本上都没有解决，然后包括现在林祖蓝也说过表示有点后悔， 嗯， 您怎么看？ 这个说到底就都还是我的乌坎大力推动的一个村民会议召集人这个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他现在乌坎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他们要搞建设，那么省里面也很支持他们， 嗯 嗯，给他们很多钱， 嗯， 给了好几千万， 嗯， 那么那村委会肯定就说在这个村里建设这一块肯定要跟政府合作，对平对村民是有利嘛？你建学修那个学校图书馆、自来水工程、道路等等，对村民都是有利的嘛？你肯定要跟他配合。 嗯。 那么你要跟他配合做这些事情，你就不能跟他翻脸了。 嗯。 你要搞土地，这样把土地讨回来，你要跟政府翻脸，翻脸之后他以前的可能都不给你了，或者怎么样刁难你，省里面隔离那么远，他不可能天天去盯着你， 嗯， 是吧？然后呢，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现在村民自治的一个弊端，你这个权力都过分集中在村主任那边在了， 嗯， 你村民代表会议要有村会召集，村会肯定是由主任召集嘛。你不可能说主任说不同意开这个会， 对， 你一个委员说非要开， 嗯嗯， 对吧？那会议基本上是很难开， 对， 哎，那么就是我们推这个村民会议召集人，就是说有村民会召集人来召集， 嗯， 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 嗯， 这样能够让村民代表会议能够让它挪到实处， 嗯， 所以我刚已经一直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说你这个要分工，你村委会抓建设，哎，然后也解决一些土地问题。你村民代表会议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解决土地问题。他乌克兰有100有乌克兰的村民代表会议有109个村民代表组成嘛？ 嗯， 因为你要做 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在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对对， 而不是说只有村委会的几个人来解决这 个。村委会就他们就没几个人啊，就两三个人在管土地啊。 嗯， 张建。 所以您的理解是现在是因为村民的参与度不够高，对于这个自治。 确切的说是村民。是村民代表的参与度不高， 嗯， 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村民代表会他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因为你现在没有这个召集机制，他们有村会召集，他们就等于说是不能够形成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组织，没有活力的组织， 嗯， 他要开会比较，因为你村民代表你要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要开会嘛， 嗯， 是不是？你不开会，你就是一盘散沙嘛。 但大家在。我做的不好的事都会去指责你的村委会，大家都会抱怨， 对， 嗯， 是吧？这村委会它本身也是有一些问题嘛， 所以这个情况跟您刚才自己讲您自己选举的这个遇到的情况有点像， 嗯， 就大家好像不参与，出了问题又 不是不参与，不是简单的说不参与，是他们没有得到这个授权参与，你没有得到授权参与，比如说乌卡那个东海大道边上那个围墙， 嗯， 就是把一个地圈的那些围墙上面说这个地已经还给村民了，有些村民代表就在一起讨论，就私底下在一起讨论，他们没有开会的权利嘛，没召开正式会议的权利嘛，但他们可以在一起讨论嘛，就是我们要把那个围墙给推掉， 嗯， 后来村会不让推， 嗯， 后来就搞成一个矛盾就很大，这他发展了，今天是矛盾，很多矛盾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 嗯， 你比如说这个事情，他为什么不让推呢？既然说已经是还给我们了，那么围墙为什么不让我们推掉呢？你村委会为什么说要阻挠这个事情呢？ 对， 是不是？ 嗯， 所以说不是不想参与，是很多种因素， 嗯， 这个综合的作用。但是就是说你还是缺少一批就专家学者去，对他们进行一些指导。我在那边。当然选举以后看我写的书的时候我是全程指导，包括选票怎么设计怎么印，选票箱怎么。 那您当时预见到了今天乌卡会出现这种事情？ 早就遇到了。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听您的建议吗？ 那就很复杂了吧。那个然后现在肯定也后悔了吧。现在他们也都也想要我再去，但是我不会轻易的再去了。 为什么？ 我到最后的时候实际上是也。就他们不是就有一部分人，有一少部分人是不想要我在乌克兰待的。 为什么？因为您不是乌克兰人。 不是，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在这个村民中间的威信后来就比较高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真心帮助乌克兰的，而且做了很多事情。大家这么多东西，他们都知道这个人没有搞过选举，都知道这些什么秘密写票箱啊，什么那么多什么之前他见到那个乌克兰选举的时候。这个所有的那个宣传材料全部是我写了经过领主来他批准之后就印了大张的去张贴，小张的就发到村民手中，政府也做了一些，但是做的是肯定不像我们那样做的呢，那就最基本的村民代表选举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这些与他县相结合等等等等的很多材料，以后写的书里就知道了。这样的话，就村民中间对我的印象，就说那个，这个比较支持， 嗯， 说明支持您，但是您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那到底是出 是、啊、 哪里出了问题、 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吧。你可能 您是在说林祖兰他们没有听您的意见吗？ 地方政府的阻挠是一个原因， 嗯， 那么有些骨干这个也不想去建立这样一种民主的分权的机制，也是一个原因。 他们自己本身是要通过这样的选举上来的，但他也不对吧？您说的这些骨干， 对，有少数人吧， 嗯， 哎，他们也不希望建立一个民主的分权的机制，因为你比如说村民会议召集人这个制度真的建立起来了，那么这个村民代表会就不由村会召集了，那村民代表会那个村会就那他们的压力就大了。我可以每个月开村民代表会，然后就要你的村会给我汇报工作， 有点像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角色。 对，召集人吧，嗯， 对， 对啊，他现在等于说是 像议长， 他现在等于说是由政府来召集议会开一会， 嗯， 那所以说他就可以控制这个嘛， 嗯， 你比如说 你要有议会要自己可以有一个办法， 对啊，他有独立的召集机制，那就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乌克兰也就不会走了这一步。我曾经早就跟他们说过，我说一个月开一次村民代表会议。 他们现在多少时间开一次？ 两三个月吧，都不愿意开了现在。这一次村民代表会议就开不起来了。 所以您觉得乌克兰失败了吗？ 没有啊，我觉得乌克兰这个是必然会走到这一步的。所以我在乌克兰临走之前，我已经看到原因了，我知道他会，就是会面临一些问题。所以说，乌克兰走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工作。就召集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女性村民代表，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成立一些民间组织，发展民间组织。他们现在办了夜校，也是我当时提了一个建议。跳舞也是我提了一个建议。 跳舞？ 就是这个集体的跳、 哦、 跳集体舞。 什么？跳舞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就是我，就说你乌克兰今后的发展，必须要大力培育各种民间组织。 嗯， 我当时想着他们能够成立妇女联合会， 嗯， 成立老人会， 比如说跳舞有一个俱乐部，他们也是一个组织。 对啊，跳舞就让别人能够人与人之间加增强交流，然后你这个到临的时候，你也可以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我跳舞协会怎么不行呢？是不是？就是你这个民间组织就是人群聚在一起，他就慢慢能够培育成一个民间组织。 我看这个村子本身人和人以血缘关系本身，难道他们不是经常能够聚在一起的吗？ 不一定，他们还是家属宗族关系比较强，所以很多人是不认识的，之间很多人之间是不认识的，都在一个村里面住，互相之间不认识。 嗯， 他们很大一个村， 是吗？ 一万多人呢。 我们一般觉得在农村可能人与人之间会更加亲密。 那是人口少的村，人口大的村就不一样了。你人口少的村，你从村里面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一条街道的人你全认识了，是不是？你现在乌克兰那么大，有那么多口子出去，你不一定就要弯一个圈把村里的人全认识。就他们很多维权骨干都是原来都不认识，年轻人， 嗯， 然后后来是通过维权他们才互相认识。 嗯，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在谈他的乌克兰故事。的确，在一年多前前后后，乌克兰终于完成了这么一次村民直选村委会之后，并不是如很多人之前所意料的那样，民主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果实。在今天的乌克兰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那在熊伟看来，这恰恰是因为民主制度不健全的关系。也非常感谢你收听本期的中国观察家熊伟的访问。那在本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之前播过的中国观察家的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光耀以及中国政法大学江平这两位分别是谈外媒在中国以及中国的法依法治国宪政治国的前景问题，从媒体和法治两个角度来谈中国，加上今天这两天熊伟谈的选举层面的中国。一连三集的中国观察家将会出现在凤凰 U Radio 的网页专题上，敬请关注。那好了，时间来到了今天的有话直说全媒体的互动热线环节，我们今天请您来发表意见的题目是在香港码头工人 在罢工要求加薪提高待遇的这样一些一个在本地被称之为工潮的运动已经持续了超过两周。那在最近的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事件是由北京大学的大学生应该是社会学系的学生坐了据说超过30个钟头的火车来到了香港，在码头工人罢工的行列中展示出了他们的横幅，表达了对这一次工潮的支持。那不管你是来自内地还是香港，你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马上拿起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听众可以拨打18723346。好，在一首歌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明红，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话题呢，是聚焦到在这个香港码头工人的罢工事件哈。其实从这个3月28号以来呢，到今天这个香港码头工人罢工呢，已经持续了十几天，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那现在呢，仍然是在进行一个最后这个商议和协调的阶段。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码头是由这个李嘉诚旗下的这个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香港国际货运码头持有的。我们看到这十几天，整个这个公司态度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的。一开始呢，他们是向法院申请这个禁制令，不允许工人出现在这个码头当中。然后之后呢，再到发现工人是一直持续罢工啊，这个每天码头损失数百万港元，使得这个李嘉诚不得不也出来说，好，我们这个愿意跟这个工人来进行一个谈判。那到最新的我看到的这个情况呢，是说在这个工人已经是摆出了一些这个谈判的条件，比如说他们将要求说这个24小时一更转为8小时一更，然后呢是每更要加薪100元的情况。 工人方面的要求是提出加薪20%以上啊。那在加薪幅度方面，双方是进行了一个来回的拉锯，一共是涉及到这个三家的外判公司，也就是这个外包的劳务公司，因此这个谈判的构成又比较的复杂。而在工会方面呢，可以说得到了相当程度上得到了市民的同情。那在广场上，在码头上设立的这个募捐箱呢，截至前天我应该看到的报道是350万元的这个罢工基金啊，是来自公众的募捐。另外这个工会方面呢，也是向参与罢工的这些码头工人的每人提供过1500元港币的这个罢工的生活补助。 我们也是看到说有评论说这次的这个工人运动已经是延伸到了一个社会运动啊。同时也看到这个来自这个中国内地的北京大学的就有这个几名大学生啊，是他们来到香港这个码头现场来支援这个工人，说北京大学学生称码头工人。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有话直说的话题呢，就是请您来看说内地大学生或内地的民众来支持香港罢工运动反映了什么。好，那我们内地的朋友呢，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拨打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考验进来。我们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电话，赵先生。 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 赵先生来自哪里？ 来自北京。 这是赵先生咱们老朋友了。 是，您怎么来看说这个内地大学生啊，他们也来称这个香港码头工人罢工事件？ 正好我现在是在广州。出差，所以打这电话。我觉得今天这话题可够敏感的。可以实话实说吗？ 请说。 我们叫有话直说，当然也是实话实说哈。 因为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感到很吃惊，是吧？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呢，现在的中国的年轻一代，尤其大学生啊，不太关心政治的，他们关心的都是留学、耐克、女朋友、星巴克、美国大片，谁还关心政治？所以呢，我觉得去香港的呢，可能也是比较少数，不代表那个更多的大学生。 国内够了，星星之火吧，让我看到了希望，是吧？大学生去了，他关心什么呀？就说，不，你提辩题不就是说关心什么？ 嗯， 为什么他们这么做？那显然他是对社会不满。他要在国内要这么干的话，早给他们抓进去了。所以他们只能到那儿声援声援香港学生，为了以后呢做点铺垫，是吧？而且呢，香港码头工人的工资呢，据说是我跟他们聊啊，说是3万港币。 嗯， 那、 嗯、 对我们大陆人说，这真是天价，不错，是吧？但是我也能理解，不是香港物价高嘛？说物价高，怎么还那么多水客奔中国倒腾东西，是吧？所以，我就说呢，在我们中国呢，挣1-2千的工人呢太多了，是吧？ 嗯， 不，是吧？所以呢，我希望呢，关心那儿的时候呢，我们还得关心关心我们自己的劳工怎么挣这么低，是吧？ 嗯， 这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不是说不关心香港，是吧？ 是， 嗯、 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往往呢就会这样，过多的关心外头，对自己的事儿倒很少关心，是吧？这是让我就挺困惑的。当然，为什么关心很少呢？我也能理解，不是不关心，他们是没有那个机会去关心。 嗯，没法关心哈。 谢谢。 好，谢谢来自北京的赵先生哈，祝您广州出差愉快哈，再见。就我刚刚说到，哎，他说这个可能在内地的朋友哈，他们可能没法这个在内地来进行这样一个行为，那他们来支持香港，其实也反映他们其实自身已经对本来他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和城市有一些不满了。好，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哈，下一位是刘先 生 哈，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听到吗？ 陕西的刘先生，您听得到吗？好，刘先生不在呢，我们来接听吴先生。好了，吴先生， 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明红。 嗯，吴先生，那个想请问啊，您怎么来看说这个哎，内地大学生啊支持这个香港码头工人罢工这个事儿？ 其实呢，罢工啊、要加薪这些事情呢，在香港应该算上是这个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了。但是呢，在内地呢，就是算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那在香港的工人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罢工的形式去表达，而内地的人呢，就很少说会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去表达跟老板的诉求啊。他不是没有这些诉求的，而是不敢去表达，怕被抓起来呀、啊，怕丢了饭碗之类的。那内地大学生的支援呢，我觉得就是对这样的一种要求对话、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的支持。首先这是第一点。那另外呢，那李嘉诚是很多内地大学生的一个偶像啊，他有捐资建学校啊等等很多事情，令到他的形象在很多学生的心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罢工啊，内地学生就看到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发现跟书本里面跟耳朵里面听到的会有些不一样，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判断，选择应该站在哪一边。另外我们也记得很多在历史事件上面的工人和学生的运动都是走在最前列的，我想这个事情也应该让政府去进行一下。 嗯， 就是这样。 好，谢谢吴先生， 谢 谢您。 广州的吴先生看来对香港的这个事件了解的非常的清楚啊。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是李小姐。 李小姐您好。 你好。 嗯，李小姐您怎么来看哈这个内地学生支持香港罢工这个事儿？ 哦，好， 请讲，请讲。 嗯，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或者同事，甚至是我带的一些学生，他们应该还是支持香港人公民的诉求的。 嗯， 我本人也是的。而且我觉得香港还是一个蛮宽松的环境，他们现在也可以为自己去争取啊，做一些诉求，所以这一点还是很好的，跟大陆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嗯， 所以我觉得在有这种权力的情况下为自己争取，本来就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们争取的东西也是，就是我们在我们看来是正常，是正确的。 您来自哪里，小姐？ 我在北京。 嗯，北京的李小姐哈，那您看到说这个内地哈，您有没有听说过罢工事件，或者您觉得内地罢工这个对于工人这个权利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啊，我觉得内地好像这种很少见，我就没有见过罢工的这种情况。 嗯，那您怎么看从这个学生同学们从北京到香港， 香港还是他们能够那个用罢工的这种形式来体现自己的要求，还这一点很好啊。 嗯，好的， 谢谢来自北京的李小姐哈。嗯，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第一位赵先生和刚刚这位北京李小姐都反映到同一个观点哈，就是说其实这个很多内地学生他们过来香港呢，他们除了说支持这个香港的工人这个事情之外，他们也是反映出他们对于原本自己其实可能那个社会，哎，那比如说北京或者是其他城市，什么工人应该也有一个对自己权益保护的这样一个意识哈，应该来学习学习。 这次来到香港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啊，那相信他们 们本身学的这个专业啊，学习社会学的话，那应该是应有之意了，对于这样的劳资关系啊，或者说社会的运动啊，应该有些必要的了解，相信也会是对于他们学术研究上有很大价值的一部分的。 我看到有这个不仅是北大的学生哈，还有这个来自湖南，我的老家这个工业大学有七名学生，他们虽然没法来到香港现场，不过呢，他们也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门口是举出了叫做这个湖湘学子啊声援香港码头工人大罢工。我觉得这个意义啊，可能不仅仅是对于香港工人的声援，更加是能够唤醒啊在内地的广大工人他们的这样一个对自己权利意识的保护的一个意识。好，我们再接听下一位，下一位是张先生。好，张先生您好。 你好。 张先生来自哪里？ 深圳。 深圳张先生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是这样，因为我是觉得那个其实大学生发这种通知呢，其实跟香港其实没太大关系，这个事情要是发生在台湾，我觉得大陆学生也常常会这样做，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是因为这个学生可能也意识到自己将来，他其实在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些铺垫，可能因为他自己可能觉得自己也会成为工人，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是中国大陆阶级上的一个变化。值得一提的应该是中国的高校里面都会有一个职务叫做党委书记。这个呢以前呢在九十年代以前呢，他是帮助学生有革命思想的，但是到了现在他反而是阻止学生有革命思想。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很有趣的一个变化。但是说到底也是学生不管罢工还是学生，我觉得重点还是在罢工。香港罢工和中国罢工有很大的区别，因为香港一罢工呢经济一定会下滑，因为香港罢工它在国际上声誉下降之后，它的那个整个金融产业一定会受到影响。 是， 但是中国罢工之后，我们十万人罢工，我们还有100万人等着你罢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人他是需要这份工作，所以这两点上中国是不可能形成罢工的。然后另外罢工还有两个前提是自由市场和自由媒体，中国两个其实是坦白讲都没有。所以就是我是觉得这些，其实说实话他们那些工人我也觉得很好奇，他们要是有这个时间，他们为什么不多带几罐奶粉到那个就是宏观或者那些地方给我们那个深圳大学生呢？因为反正前海你去开个，以后我觉得他们可以去开一个奶粉店在前海，因为那里离深大也挺近嘛。 好，谢谢张先生。 张先生 来自哪里？ 深圳。 好，谢谢张先生，再见。 好，这个还有陆续有听众打进来啊，我们来接听下面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你好。 来自哪里？ 上海的朋友吧。 是的。 吴先生请讲。 就是对于这个大陆学生挺香港的这个码头工人那个罢工，我认为他们不仅仅挺的是那个罢工的这样一个题材，他们更主要是挺的那个这个形式。在这里如果是用这样一种形式，那个付出的代价就大了。比如说要付出牢狱之灾，有时候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呢我就感觉这些学生他们要挺的是这样一个形式。因为在这里他们没法做 这样一种形式，可以采用这个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这样一种这就是一种公开的这样一种那个抗议。 您支持还是反对？ 我支持他们是这样一种形式。但是他们呢我知道他们在这里不能做，在大陆不能做。 好，非常感谢上海的吴先生啊，这个基本上观点跟之前几位比较类似。我们来听一下王小姐。王小姐 啊，我们先来听一下于先生好。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来自哪里？ 安徽宿州。 好，请您说。 是， 请您说您的想法。 一国两制的政策需要时代的领导人的胆识、智慧和魄力。另一个方面是对华敌对势力的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我们自身策略的失误，让别人钻了空子。 那您觉得这个跟这次码头罢工有什么关系呢？ 肯定有关系，我们自己让人钻了空子，我们对一国两制的政策有些执行的不太好。 所以您支持这帮学生吗？您支持这帮学生吗？ 我 70%支持。 嗯，好， 就是100%。 好，我们听明白了。安徽的余先生认为，这个出现这样的社会问题是有外部势力的在香港的介入。 我 们来听 王 小 姐。 嗯、王 小 姐 好，王小姐您好，来自哪里？ 王小姐， 王 小 姐 你好， 王小姐来自哪里？ 哎，王小姐可能走开了啊，那没有关系。今天这个打进电话来的听众还是比较多，大家基本上都是表达了一个支持的态度。那当然我们听到有一些这个听众对于香港目前的社会状况可能也存在着不同的这个判断啊，但是对于内地的很多学生特别是来讲，这一次的事件呢，哎，让大家可能更多的了解到一些大的富商啊，在香港他其实可能在对于香港的社会有着另外的一种形象，这个在这两天的网络的语言上面我注意到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以前大家觉得哎，这个香港的富商是自力更生 是 的这个楷模，但是呢好像 看了他们这个另外一面， 另外一面 是这个剥削资本主义者。然后 这个用老的这个观念来说是这样的，阶级斗争了啊。 看到很多这个内地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工人，他们福利不好啊。他们广东我们也看到很多罢工，但是呢，哎，我们看这次香港的事件，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到了内地大家对于这个工人运动的一个见解和对工人运动这样一个看法。 没错。 好了，今天就是我们的三 D 有话直说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观众这个打来电话哈。 嗯嗯。 好，我是明宏， 我是朱明奇， 感谢各位的收听， 再 会。再 会。